我看见阳光照耀在你温柔脸上，温暖的阳光照耀我美丽的新娘。就在今天，从此没有烦恼忧伤，我要把你带到开满鲜花的地方。亲爱的别哭别哭，哭湿了紫纱巾，可幸福的泪水早已侵蚀我双眸。亲爱的别哭别哭，哭湿了紫纱巾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要一起走。烦恼忧伤，我要把你带到开满鲜花的地方。亲爱的别哭别哭，哭湿了紫纱巾，可幸福的泪水早已侵蚀我双眸。亲爱的别哭哭湿了紫纱巾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要一起走。亲爱的别哭别哭，哭湿了紫纱巾，可幸福的泪水早已侵蚀我双眸。亲爱的别哭紧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要一起走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要一起走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走。